爱我爱我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。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友情上令我个心有愧。教我教我恋爱真谛，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。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友情随梦去你不要计。将真心当是艺，当光阴已渐逝，方知它珍贵。你已有依归，负了你错爱，只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。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友情实现我个心有愧。渐逝，方知它珍贵。你已有依归，负了你错爱，只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 谢谢。